新传媒小哈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现台播报干要新闻。本地官电单日新病例回落到4000宗以下，报3420宗。另外，各有两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289宗病例由境外输入，九位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0.88倍，本地累计病例达到121,237宗，其中1346人死亡。本地骨痛的症病例下骨继续大量增加。根据国家传染病网站，顶个星期的骨痛的症新增加病例达到1004宗，是今年以来单周病例头一摆破千，也比过去4年上期加100以上。落实另外工作安排，上月吸引跨侪人加入劳动队伍，估计有接近40万人，包括较年长的员工甲女性进入职场。另外，部长陈时中讲，当局将在明年推出有关制度修正，鼓励跨侪企业推行另外工作安排。关怀机构将展开4点计划，和大把有年长居民获得更加全面的照顾。关怀机构也跟真侪好兄弟合作，探讨如何鼓励年长者去运动，并且协助因接受足够的营养。工作人员也帮助年长者保持心理健康，为因提供所需要的合理服务。李显龙总理去办马来西亚留学周。最高营务的纳多苏里巴多卡一级勋章，总理夫人何晶接受纳多苏里一级勋章，成为协方这项特殊营务的头一位新加坡人。总理抗日是应刘索丹伊布拉欣的邀请，在哩查起去马来西亚出席第二次大红将举行的授勋典礼。伊布拉欣在典礼上亲自颁授勋章予总理福利。马来西亚目前的雨大雨，有年产量减少7到8成。业者估计，来年有年季节有年过去，会起至少2到3成。受冠病疫情影响，原定今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将延期到明年。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发表声明讲，杭州奥运会的组织委员会做了真充分的准备，但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考虑到目前的疫情和奥运会的规模了后，决定延迟举办奥运会。新闻报告完了。